爱的泪丝点，镜中那张美人脸，希望他留恋。无知中表现出多么的耀眼，他的目光中闪现爱慕的语言。在眷恋，无知中依然还是那么耀眼，不变的时空留恋，下个人出现。